佢要舒缓翻红隧同东隧个作用真系唔大。 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张仁良 讲：我哋一次过话收费嘅话，对于驾驶者佢哋都有啲时间要适应。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刘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齐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7日，江泽民追悼大会北京举行，习近平致悼词沉痛悼念。 当局计划明年首季率先在荃湾及南区成立关爱队。 李卓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向高院申请保释被拒。 印尼国会通过禁止婚外性行为等，外国居民游客亦受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月7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有关于咧施政报告提过话建立成立呢个18区关爱队嘅咁，嗱关爱队嘅工作范畴咧就包括啊探访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送赠物资啦，协助处理突发同埋紧急事故等等，亦都话因应地区需要咧，可能要协助咧政府系传递一啲信息啊，反映市民嘅意见等等嘅咁。嗱，政府向立法会交嘅文件咧就提到啊，政府会以区议会个选区咧系将全港划分成唔同嘅小区，每个小区咧都会设一支嘅关爱队嘅小队，每一个小队咧就人数嚟讲咧就系8至12人啦，大约。民政事务专员咧就会担任咧区内所有关爱队小队嘅总指挥。另外文件亦都提到咧一啲建议嘅成员咧，就希望佢哋嘅组成可以系多元共融，包括吸纳一啲青年啊、妇女啊、唔同种族嘅人士去组成啦，都因应地区嘅需要咧，可以招揽一啲相关服务经验或者专业知识嘅人。呢一啲嘅關愛隊要做到成為關愛隊咧，都要經過一啲遴選嘅。有兩個階段，其中咧呢啲嘅團體咧需要愛國愛港啦，能夠支持配合政府嘅領導啦，具備一定嘅地區網絡同埋服務經驗，擁有跨區域嘅動員能力，以及有能力咧去凝聚並且會尋求社會資源等等，有呢啲咁嘅。條件提到嘅咁，呢一個月之內咧，政府就話會公開邀請團體咧參與其中兩區荃灣同埋南區嘅關愛隊輪選嘅啦。呢兩區嘅關愛隊就預喺出年嘅第一季會成立嘅。你自己點睇關愛隊有再多一啲嘅詳情啊？亦都提到一啲資助方面嘅金額等等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咧一齊傾下，有荃灣區議會主席陳遠心，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陳遠心。剛才提到話，18區關愛隊咁就話，之前都話嘅，每區其實會分唔同嘅小區啦。而家個小區嘅劃法咧，就係跟區議會嗰個嘅個選區去劃界嗰個去分嘅咁。而家就話每一個嘅小區入邊會有一支關愛隊，8至12人嘅。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由區議會嗰個劃界去每一個選區要有一支關愛隊呢個做法，點睇呢個？ 我覺得都合適嘅，用區域嘅選區嚟到劃分，不過就要睇小區同小區嘅關係啦。譬如小區同小區原來係同一條公屋村，或者係同一個私人屋苑，咁當然咧就係將兩個小區合併一齊去有一個團體去申辦就最好啦。如果就有個尷尬情況啊，即係因为我一座同隔离嗰座又唔同一个系小队啊，咁啲市民亦都会比较难适应啦。同埋如果能够系两个小队合并嘅话，嗰、那个协同效应会做得更加好咯。 两个小队合并，即系你意思可能系两个选区，但系都系由同一个嘅团体去做关爱队系咪？ 系啦，如果系同一条公共屋邨啦，或者系同一个私人屋苑啊，咁样做比较系合适咯。 不过呢个就涉及到可能轮选嘅时候，会唔会呢一个团体系入晒两个选区，佢自己都想做晒关个队，可能系咁啊，系嘛？ 系啦，系啦，因为佢都讲明咧，就系团体可以申办多过一个系小区噶嘛。咁如果咁样，我觉得比较合适啲咯。 嗱，而家个关内队我见就话由当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做一个总指挥啦，去负责指示同埋去调配嗰啲小队嘅工作同埋行动嘅，同唔同意呢一个嘅做法咧？即系专员其实去做一个嘅调配，啱唔啱咧？呢、這个又 都啱嘅，因为而家就专员咧就系负责统筹地区嗰个政府部门嗰个工作啦。咁如果佢做个总指挥嘅话，亦都可以协调政府部门佢翻嗰个关爱队，因为好多时关爱队嘅工作可能都需要系各政府部门配合嘅。咁如果一个合适嘅人选去帮手协调，我觉得系合适嘅。 因为啲讲法就话啊，会唔会可能由翻地区团体，可能会熟啲地区啲网络啊，佢哋做翻成个统筹会适合啲个地区需要啊？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各有各嘅好处啦，但系如果我哋因为关爱队可能好多时需要系各个政府部门配合，尤其是有啲紧急啊特别事故嘅时间咧，咁如果系专员做呢个角色咧，就可以比较容易啲去即系协调各个政府部门落去各个地区帮手啦，甚至到咧就系我睇到咧小即系各小队可能都要跨区去帮其他区去做一啲特别。緊急情況啊，或者需要好多資源嘅情況，咁如果由一個專員嘅角色去協調統籌咧，都係合適嘅。 有輪選嘅，你都有留意到個文件提到話，關愛隊有個嘅輪選就分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就係團體嘅輪選啦，咁就確保團體係愛國愛港啦。通過嗰第一個階段嘅團體咧，先至可以去到第二階段，就係交嗰個嘅服務建議書嘅咁。點睇呢兩個階段嘅做法？又點睇當中提到嘅一啲嘅條件咧？ 我谂其中一个条件就系需要爱国爱港啦。咁如果大家都系有心参加嗰个关爱队服务香港市民嘅，其实都已经系展现咗系爱国爱港嘅精神啦。咁而我自己啦，咁多年都系即系做区域，就都叫做自己用心去服务市民啦。咁我相信都能够系符合呢个嘅要求嘅。 你觉得爱国爱港条线应该点样定，或者当中如果团体要证明呢一样嘢，喺第一个阶段要做到轮选过到呢一关啊，咁容唔容易咧？又 即系头先我咁讲啦，如果嗰个团体即系睇翻去咁多年都系好有心就服务香港嘅市民嘅话，咁其实去即系为香港即系做咁多嘢，为香港市民服务，其实都变出系爱香港爱国咯。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有关于十八区关爱队有再多嘅细节啦，政府喺交去立法会嘅文件嗰度有交代到啦。其中就系、是会分即系以区议会嘅选区作为一个嘅划界，划成一啲嘅细区啦、小区啦。咁每个小区咧就会有一支嘅关爱队，每队大概就要八至十二人嘅咁。我都想知呢个规模你自己点睇？因为譬如以区议会嘅选区嚟讲，可能都成过万至到二万人咁一个选区嘅咁，一支关爱队得八至十二个人，这个规模又系咪足以应付呢？ 其实唔够嘅，八至十二人，所以咧就可能系需要由个关爱队咧就去招募义工。咁我觉得可能需要非常大量嘅义工添，因为你要服务成个区咁大，咁而亦都好多时要我哋可能做啲家访啊，或者举办啲较大型嘅活动啊。咁呢个需要咧就系嗰个关爱队另外再招募唔同嘅住啊，或者系基层嘅人士啊，做义工。 因为佢都提到话即系你哋话揾义工啦，佢哋都话可能你哋建议嘅成员咧组成，我谂包括就系埋即系义工啦，有啲可能会唔会有啲受薪嘅成员啦咁啦。佢哋就话想有青年、有妇女、有唔同种族人士一齐参与嘅，都有一啲相关嘅经验啦、专业知识嘅人嘅。其实喺成队嘅关爱队，一支关爱队入边要揾到咁多唔同嘅组成，容唔容易咧？或者当中你做招募嗰、那个，以你哋过往嘅经验嚟讲咧，困唔困难？你要咁样组成？ 本来就唔觉得困难，可能其他啲即系比较新啲嘅团体咧，就可能有一定嘅困难啦，因为要系个团队里边有咁多唔同嘅人士。咁我自己本人都问过，我相信可能比较大家睇到最困难就揾青年人做即系义工啦。咁我都问过几位青年人，佢哋都话好乐意啊，如果能够系即系参加关爱队，系服务我哋脚区嘅居民，除咗令佢哋多啲認識個區嘅情況， 都可以咧，就係、是。俾到佢哋有個機會去服務翻我哋嘅鐵村啊咁樣，咁但係對於其他某一啲團體，我覺得係有一定嘅困難咯。 嗯嗯嗯，嗱講翻個錢咧，今次文件入邊提到啦，就係、是每一個小隊兩年嘅資助協議期入邊咧，嗰、那個總資助額咧就係80至到120万，即係你兩年之內就會有一個80至120万俾個小隊啦，政府俾嘅咁。呢、這個資助額自己點睇啊？對於做到頭先講到一啲嘅服務啊工作上面，應唔應付到啊？呢、這個資助額？ 第一咧就可能而家都係即係啱啱出咗文件，好多詳細嘅資料我哋仲未有啦。咁我都想要多啲資料，包括咧就係、是、啊嗰60至80万，即係一年裏面包括啲咩嘢咧？ 80至120万就兩年，如果一年嚟講就40至60万啦。如果你除 翻，係啊，其實都唔算一個大嘅金額啦，咁但係裏面包括啲咩嘢咧？譬如話係聘嗰啲人手啊，又或者係我哋要買幾多啲一啲品，即係啲嘢俾嗰啲有需要嘅人士啊，或者係之後嗰個關愛隊基本嗰啲設施啊，包括在內啦。咁但係我自己睇到。好需要咧，就係再籌集一啲資金先能夠應付到咯。如果即係要做得好嘅話， 呢、這個又係咪另一個難度咧？再籌集資金，因為佢哋都提到嘅話，除咗政府資助嘅之外咧，都希望個團體可以透過贊助啦、捐贈啦，或者團體內部自己一啲資源啦，去提供有關嘅關愛服務。咁呢個就可能涉及到個團體本身自己嘅規模，有冇一啲內部資源，同埋揾一個贊助嘅能力啦。呢、這、一個難唔難咧？又 對於一啲。比較傳統的一些組織來說呢就輕鬆很多啦，而好像我們這樣呢就有一定的困難的，不過因為這麼多年呢我都有一定的努力啦，我都會去盡我們的能力去籌募資金啦，而看回好像最近疫情啦，很多市民都需要一些物資，我們都上門去擺放一些物資給他們，在當時我們得到很多市民，特別是基層的市民都很樂意捐了很多一些抗疫的物資給我們，我相信如果我們第日成立關愛隊的話，除了我們認識的一些商界啊團體之外呢，基層的市民都很樂意去幫，希望能夠集腋成裘啦，找到足夠資源去做呢個關愛隊，補足政府即係嗰個資助不足夠的地方、 我見到有議員都提話如果即係可以找贊助啦，會不會都可能即係擔心有不同區可能個團體找到贊助嗰個能力有不同，造成一些資源不平均的情況呢，就建議政府設一個嘅贊助上限，應不應該設呢一個嘅條件喺度咧？又 我自己睇咧，就其實贊助越多就越好嘅，因為而家就唔係話關愛隊同關愛隊之間嘅大家即係競爭而係大家點樣係做到最好咯。咁如果做到最好嘅，越多資源越好啦。服務得越多人就越好。咁我覺得又未必需要有一個係贊助嘅上限嘅。 最後講埋個 KPI， 因為我見文件入面都提到話有啲嘅關鍵績效指標嘅，例如服務對象嘅總人數啊、人次啊、關愛活動嘅次數、探訪嘅大廈類別，呢啲嘅 KPI， 首先定 KPI 呢樣嘢，你覺得適唔適合啦？同埋頭先嗰啲作為一個 KPI 喺個團體嗰度去做，會唔會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咧？咁 定 KPI 可以做一個評估啦，我相信即係任何計劃書都你要自己定咗，即係你嗰個服務對象嘅人數點樣為之達標，咁我覺得都係適合嘅。不過正如我之前都講過嘅，即係以前接受訪問，就除咗係計嗰個係即係量之外，量即係數量之外咧，其實質量嗰度都好重要嘅，所以咧就。定嘅時間，可能有關方面都要睇埋，就唔係淨係睇個人數啊、活動嘅數量啊，都睇翻嗰個服務嗰個質素咯。 質量點樣用 KPI 或者點樣評估？如果係 嘅，係啊，比較困難㗎。譬如話，你可能服務一啲特別嘅一啲群體啦，可能係好特別需要嘅長者或者係殘疾人士，咁你可能會嗰隊嘅人會用好多嘅時間去幫佢哋去處理佢哋嘅日常需要各方面嘅嘢。咁如果即係呢個計法計翻，淨係計我服務到幾多個人聚足幾次咁變咗就未係太過適合咯。所以呢方面可能即係有關方面都要睇埋。 嗯嗯嗯。 OK， 即總之你就係暫時睇落，你哋都會申請啊，係嘛？以你個團體嚟講， 我會積極考慮嘅。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陳婉心，同你傾到呢度。咁啊，陳婉心咧就係荃灣區議會主席嚟嘅。咁啊，講到有關於咧十八區區關愛隊啦，施政報告有提及到嘅，最新亦都提及到呢一個嘅關愛隊咧會分每一個嘅區議會嘅劃嘅選區入面咧，或者一個小區，每個小區咧每兩年嘅資助嘅協議期咧，總資助金額大約80万至到120万嘅。頭先都提到啦，負責啲咩咧？探訪有需要人士，送贈物資，協助處理突發同埋緊急事故，亦都係幫手係協助政府係傳遞信息啊，反映市民意見等等嘅。1872311，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成日講話一啲環評程序或者環評報告啊等等咧，就可能好技術性啦。咁而家其實根據香港嘅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啦，1998年開始實施嘅，有一啲嘅工程，除非獲得係豁免啦，否則咧都係必須做一個嘅環評程序，並且係攞到呢個環境許可證嘅。過往大家特別留意就譬如喺粉嶺高爾夫球場啦，局部發展嘅一個項目咧，就因為環評報告嘅爭議而係增加咗一啲嘅變數。當中其中一個爭議點咧，就係環境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咧認為環評報告入邊咧對於著料調查嘅時間同埋一般嘅觀料時間有唔同，咁所以咧就要求個倡議人咧對於著料活躍嘅時間做一啲補充嘅調查，呢個都係當中涉及到一啲嘅環評程序嘅咁。嗱，政府咧就提到咧四項改善呢個有關環評程序嘅措施，包括咧係建立中央環境數據庫、更新呢一個條例入邊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入邊咧嘅指定工程項目清單，更新技術評估要求，以及係善用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嘅途徑。嗱，當中咧係可以點樣縮減一啲環評程序嘅時間，又同時會唔會係帶嚟其他嘅爭議，定係可能減少到一啲嘅爭議咧？咁嗱，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負責環境評估曾世榮，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曾秀荣，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头先提到嗰四项涉及到优化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程序嘅措施啦？个目的系点解会提出嚟啦？同埋可以帮到几多咧？喺个时间上面精简到。 好啊，咁其实我哋你都提到啦，环评条例咧就喺1998年开始实施啦。咁其实嗰个条例本身就希望透过啲法定嘅机制同埋程序咧，可以避免或者控制一啲我哋叫做指定工程项目咧，即系啲比较大型啲嘅基建项目咧嘅一啲环境嘅影响嘅。咁希望能够平衡到呢个环保啦同埋发展嘅需要。咁其实我哋今次做咗呢个环评条例之后，到而家咧都已经累积咗超过20年嘅经验啦。我哋都觉得系时候咧去谂一谂点样进一步去改善呢个机制，希望能够达到咧就系话可以优化到个程序啦，提升效率同埋更加聚焦呢个环境嘅成效嘅。咁头先提到嗰几个改善嘅一啲范畴啦，其实我哋希望能够譬如话中央数据库有一啲基本嘅资料係必须喺环评入面要做参考嘅呢，我哋预先係放咗喺度，咁到个别工程项目嘅时候呢就可以去搵返呢啲资料去做个评估。咁变咗嚟讲呢就唔需要再重复去做一啲譬如话係基建调查或者係一啲排放嘅一啲咁嘅研究啊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嚟講咧，嗰、那個時間上高咧，我哋希望能夠透過呢啲咁嘅優化程序咧，可以咧將個時間係縮減大約一半嘅。譬如話我哋而家嚟講，一般嘅項目咧環評咧，往往都可能要接近2-3年時間。或者以上咧，先至可以完成嘅。我哋希望能夠做咗呢個優化程序之後咧，將個時間咧可以減少到一半。譬如話一般嘅項目咧，可以喺18個月之內完成。如果一啲比較大型或者複雜啲嘅項目咧， 就可以在24個月之內完成那個環評程序的。 嗯，剛才提到其中一個今次優化的就是中央環境數據庫，過往是不是沒有的，同埋呢些數據是怎樣收集回來呢，涉及的範圍的數據又包括什麼數據，剛才提了一點點，可不可以再講多一點點？ 好啊好啊，咁其實呢個中央數據庫咧，喺香港嚟講咧，就其實個別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做 GIS 咧，即係一啲地理信息嘅系統啦。咁都有比較零碎啲嘅一啲環保嘅資料，譬如話啲雀鳥啊，或者一啲植物啊，或者一啲水質嘅資料。咁我哋今次咧就希望能夠整合曬一啲現有嘅啦，或者係過往喺環評入邊，其實我哋過往做過超過接近300個環評嘅報告啦，其實咧。都有好多嘅數據同埋資料咧，係過往係累積咗落嚟嘅。咁呢啲資料數據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同埋係喺個我哋環境嗰個評估上高咧，係一個非常之有用嘅一啲資料。咁所以我哋就透過一個都係一個叫做個 common platform 一個中央統合嘅一個整合嘅一個平台咧，希望能夠將呢啲資料咧係集結埋一齊。咁、那個資料來源除咗頭先提到嘅一啲環評報告之外咧，其實我哋各部門咧，譬如話漁護處啊，或者規劃處啊，喺佢本身自己都有一啲咁嘅資料咧，係掌握喺手嘅。我哋今次亦都係得到佢哋嘅同意啦，將佢哋嘅資料咧都喺嗰個平台上高咧一平發放。 明白嗱，曾秀蓮，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繼續同你傾下，詳盡講多次呢個嘅中央環境數據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家族名下公司在纽约的法院经审讯之后，被陪审团裁定税务欺诈和伪造业务纪录等罪，罪名成立。特朗普集团面临最高$1,600,000的罚款。控罪指在超过十年期间，涉案公司没有向税局如实上报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以达到逃税的目的，并利用没有列账的收益令到高层致富。辩方表明上诉，集团律师表示控方用以检控集团的罪名含糊不清，认为这个是案件的核心。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并非被告，分析指考虑到特朗普集团的业务规模，罚款金额不算大，但是裁决将影响集团获得银行融资或者承接政府合约的能力。早前宣布再参选总统的特朗普质疑审讯背后有民主党的政治动机。联合国难民处表示，过去两年由于索马里的安全局势持续令人忧虑，同时当地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近80,000多人从索马里逃往邻国肯尼亚境内的一个难民收容中心。难民署发言人切希尔科夫说，单是近两个月以来就有约24,000人抵达收容中心。由于空间有限，不少人被迫栖身在郊区的临时避难所，清洁水源和卫生设施严重不足，霍乱疫情是难民面对的威胁之一。该收容中心位于肯尼亚东部与索马里交界的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之一，主要收容来自索马里的人。收容中心最初设计能够接纳90,000人，目前滞留的人数已经严重超出接收的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不承认 BNO 为旅游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建议有关人士若果在海外遇事，牵涉向使领馆求助，可以找自己国家帮忙。对于有议员建议在前往东南亚国家的航班落广告，提醒港人小心求职陷阱，邓炳强说有可能造成反效果，要小心处理。世界杯16强，非洲球队摩洛哥凭12码淘汰热门之一的西班牙晋级8强。摩洛哥和西班牙120分钟0-0打和，在互射12码阶段，西班牙3名球员宴客，摩洛哥最终击败这支欧洲劲旅。摩洛哥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亦都是今届8强唯一的非洲球队。另一场16强，葡萄牙6-1大胜瑞士，葡萄牙成为最后一支晋级8强的队伍，将会对摩洛哥。

2022年12月7日，江泽民追悼大会北京举行，习近平致悼词沉痛悼念。 当局计划明年首季率先在荃湾及南区成立关爱队。 李卓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向高院申请保释被拒。 印尼国会通过禁止婚外性行为等，外国居民游客亦受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9，提到咧，头先就倾到有关于一啲工程啦，都要除非佢攞豁免啦，否则咧都系要必须做一个法定嘅环评程序啦，攞到环境许可证先可以做嘅等等。嗱，政府又提出优化呢个嘅环境影响评估条例嘅程序，有四项措施，其中咧头先就倾到有关于建立中央环境数据库嘅。继续同曾实荣倾啊，电话旁边有环境保护处助理处长，负责环境评估嘅曾实荣，早晨。 系早晨，你好。 曾实荣头先提到话收集一啲数据库嘅资料啦。另外，我见环资会有啲委员都关心到嗰个数据嗰个准确性、质量，同埋会唔会适时系更新嘅咧？会唔会做呢个步骤嘅？ 哦，一定会啦，因为一啲数据库咧，其实最紧要就系话个资料系要更新啦，同埋咧系嗰个数据本身嗰个准确性系要即系、就是、有个保證嘅。咁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第一件事更新，我哋就會頭先講啦，有部分嘅資料咧喺部門俾我哋啦，有部分係一啲過往嘅研究啦。其實呢方面我哋都會定期同啲部門咧去進行更新。咁我哋亦都咧係會有個機制咧，即係啲數據我哋擺上去個數據庫之前咧，都會有個審批程序，係確認咧呢啲資料咧嘅來源啦，或者係嗰個結果啊個準確性咧係有個保證嘅。 嗯嗯，我見有啲團體就憂慮，譬如環保署用一個倒模式嘅標準化評估係取代。用一個模型咧，係取代一個比較準確嘅空氣污染評估，就擔心話會降低呢個中央數據嗰個準確度，係咪有聽過類似嘅意見啦？都 我又冇特別聽過，不過嚟講咧，其實我哋你知道我哋環評咧係一個規劃嘅工具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唔會話啊，我哋睇下而家出去度一度個噪音啊，個空氣質素啊，去做一個決定嘅，因為我哋講緊啲工程項目咧，都可能係十年八年之後咧先落成嘅，咁所以咧小分面咧，我哋係會做一啲預計嘅，咁預計咧就會用一啲模型啊，或者一啲數據嘅分析啊去處理，咁、okay. 所以就呢一方面，我哋過往或者係香港或者外地都係咁樣去進行個環評，去估計，譬如話我哋十年後或者二十年後嗰個情況會係點。咁所以咧都係最基本嚟講係睇翻下你用嗰個數據本身嘅準確性啦，頭先提過啦。另外咧就係嗰個你用嗰個模擬嘅工具本身係咪可靠？咁呢一方面我哋亦都係定時咧個定期咧都會去檢討翻，亦都係過往嚟講咧，我哋從過往嘅經驗啦，做完一啲模擬嘅一啲情況，同埋實質上佢落成之後嗰個污染嘅情況。是做一個比較咧，亦都係確認咗咧，我哋所用嘅模型咧係可信嘅，同埋可靠嘅。 數據庫除咗埋嗰啲生態同埋環境資料，會唔會都有一啲過往做過嘅一啲環境緩解同埋補償措施嘅？ 哦，係會有嘅。咁其實嗱，除咗你講過真正個評估嘅資料之外啦，我哋其實亦都係會預計咧會放一啲咧，我哋過往做咗一啲比較成功嘅例子，同埋一啲係可以緩減到幾多，譬如話一啲濕地嘅補償啊，或者一啲減少海水污染嘅一啲措施咧，其實咧都可以喺個數據庫上公開出嚟。咁、okay. 另外一樣，我哋亦都希望擺到咧，就係話真正工程，即係我諗市民比較關注啊，就係、是、施工期間佢真正嗰個環境嘅情況係點咧？因為部分嘅一啲工程項目咧，我哋係要求佢做一個所謂環境嘅監察嘅。咁呢啲監測數據咧，亦都可以喺個數據庫上高分享嘅。 你哋仲有一項措施咧，就叫做更新指定工程項目清單，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其實係咩嚟嘅咧？ 係。都提到啦，我哋過往做咗20多年啦，其實發覺咧有部分嘅指定工程項目咧，可能未必係咁必須係喺個環評嗰個機制下低包括嘅，譬如話一啲我哋叫做污水嘅泵房啦，咁其實咧喺而家嚟講咧，係一啲比較叫做標準化嘅一啲設備咧，譬如話一啲除臭嘅裝置啊，或者係一啲減噪嘅裝置咧，其實令到一啲泵房嘅運作嘅影響咧係減到好低。咁我哋覺得咧係如果可以將呢啲咁嘅措施標準化佢，係一啲所有泵房都要做呢啲措施之後咧，其實就可以省卻咗一啲環評嘅需要啦。咁、okay. 其實我哋今次更新呢個清單咧，其實除 咗話啊減散咗一啲不需要或者不必要嘅一啲項目之外，亦都有加一啲項目嘅，譬如話我哋嚟緊有啲，譬如話我哋減排減碳嘅一啲措施咧，我哋估計用呢個輕能源咧作為一個能源咧，其實係都係大勢所趨啦。所以我哋都希望咧係加埋一啲中關於輕能源嘅儲存措設施喺個清單上高。或者一啲譬如風力發電場啊咁樣，其實一啲新嘅一啲項目咧，我哋都會加上去。 今次呢、這個即係指定工程項目清單啦，其實就涉及到附表二同附表三嘅，其中附表三嚟講咧，呢一啲嘅指定工程項目咧，就係必須具備獲批准嘅環評報告，但係就不需具備環境許可證嘅咁。我見到呢一個附表三入邊咧，其中提到話嗰啲嘅發展規模下限咧，就由20公頃提升到50公頃。亦都話剔除咗至少10万人口嘅下限，即係咪意思話日後會令到，因為有啲環保團體提到話啊，點解會定喺50公頃嘅咧？咁會唔會令到部分項目日後係所謂走漏眼咧，即係唔需要做環評嘅咧？亦都舉例，譬如話去到粉嶺高爾夫球場嗰啲嘅規模嘅項目，都或許唔需要做環評嘅喎。咁有冇聽到呢一啲嘅意見？而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有一啲所謂嘅潛在嘅環境問題係睇唔到或者處理冇處理到嘅咧？咁？ 其實我哋做今次嘅建議之前咧，喺今年嘅三月至六月咧，都做咗一個廣泛諮詢嘅，即係聽翻一啲唔同團體嘅意見。咁呢方面我亦都有聽到嘅。咁其實咧，我哋都解釋一下少少啦。附表二本身咧，就係一啲大家常見嘅一啲基建嘅項目啊，譬如話填海啊、鐵路啊、道路咁樣。咁佢哋除咗係經嗰個環評程序之外咧，亦都係要攞一個環境許可證先至可以開工或者係運作嘅。咁附表三咧嗰個項目咧，其實有兩個嘅，主要係包括一啲大型嘅市區發展或者係重建嘅項目。咁其實咧，佢哋就係要做環評，但係就唔需要攞許可證嘅。就點解一個原因就係話呢個項目咧，主要就係話希望能夠透過一個環評咧，去睇翻呢個項目入面包括嘅其他大型基建嘅項目，譬如話可能有填海啊、鐵路啊、道路啊，或者一啲污水處理設施啊，呢啲咁嘅項目咧，如果係同埋一個發展入面咧，可能大家有個相互嘅影響，而呢個相互影響咧，亦都可能咧係我哋要考慮去做嗰、那個譬如話用地規劃啊，或者係嗰個佈局上高嘅一個設計。咁所以咧就透過呢一個咁嘅環評咧，就可以幫到手去做一啲建議咧，點樣去將個環境影響減到最低。咁但係我哋做翻過往嘅一啲檢討之後咧，我睇曬全部，我哋過往共廿幾年啦，都總共有25份咧，係喺附表三下低審批嘅環評報告。咁我哋發覺咧，就係話一啲比較規模比較細嘅，即係話係50公頃樓下嘅項目咧，譬如話係彩雲道同埋左東谷嘅發展啦，或者屯門54區嘅發展啦，佢哋個規模比較細，同埋個內容咧，主要都係講緊一啲房屋發展同埋一啲配套設施嘅。咁呢啲項目咧，一般咧都唔會涉及太多嘅一啲所謂附表二嘅項目啊，即係話一啲大型嘅基建互相有影響嘅基建。咁呢一類嚟情況嚟講咧，我哋就發覺呢啲咁嘅環評出嚟嗰個結論咧，就唔係太多建議咧喺個用地上高，或者係一啲特別嘅環境改善嘅措施。譬如我哋比較翻，如果係東涌新市鎮，或者係元朗南嘅發展區咧，嗰啲比較大型嘅一啲發展咧，佢哋入面除咗話我哋睇翻嗰個環境嘅影響之外，亦都有嗰個用地嘅分配咧，因為佢地方比較大，可以有多啲有賺嘅地方可以擺一啲設施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一啲相關嘅環保嘅建議，譬如話一啲綠色嘅交通運輸系統啊，一啲綠化或者甚至乎一啲環境或者一啲生態保育嘅地區咧，都可以喺嗰個發展入面咧係包括到。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如果我哋將嗰個下限定喺50公頃或以上先做呢啲咁嘅環境咧，那個成效係會大啲嘅。相反地咧，如果係50公頃以下咧，其實如果一啲房屋發展咧，我哋而家嚟講亦都有個除咗環評之外咧，亦都有另一個機制，我哋一啲譬如話公共房屋發展咧，都係要經過一個環境嘅評估嘅，即係雖然唔係法定，但係咧都要做翻呢個環境評估，去處理翻相關嘅環境問題。咁補充一句啦，頭先提到話入邊如果我哋細過50公頃，大過20公頃一啲入邊，如果有附表二入邊嘅一啲基建項目咧，佢本身仍然都係需要喺個環評條例下低咧做一個環評，同埋攞一個環境許可證嘅。咁所以亦都喺呢個環評入邊咧，亦都係要睇翻嗰個累積影響。 咁所以就我就睇唔出有咩係走漏眼嘅地方喺呢、 okay. 方面。 OK， 好啊，同阿曾秀榮你暫時傾到呢度先。曾秀榮咧就係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負責環境評估嘅。講到有四項政府提出嘅叫做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程序嘅措施啦。請另外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早晨。 早晨，早晨。 吳希文，你點睇呢四項嘅措施？因為政府提出話要精簡環評程序嘅，係咪喺時間上加快到咧？同埋呢一個嘅方向去精簡又啱唔啱咧？你自己睇法係點啊？ 而家因為有好多即係技術層面嘅一啲修訂啦，咁林林種種好多，但係即係俾我一個好概括，即概括地去講一個感覺就係，好似都係好多嘢都係朝住去加快嗰個發展嘅一啲審批。而去即係做出嘅一啲修訂咯，即係對於一個係點樣可以加強到環評嗰個把關咧，又似乎覺得唔係著墨太多咯，咁所以都會有啲即係擔心喺未來如果呢一個咁嘅建議係即係通過咗嘅話，咁、那個環評條例本身係真係可唔可以繼續？即係做翻佢基本嗰個任務，就係為嗰個環境去做把關咯。即係呢個比較概括一個感覺。 嗯，但仔細睇咧，入邊啲措施有冇真係話加快咗之後，就令到嗰個把關嘅功能係減弱咗嘅咧？ 因為咧，而家睇翻。有啲擔心係除咗一啲大型嘅項目啦，即係譬如一啲住宅項目，咁佢有機會修訂嘅時候就唔需要去做環評啦。即係亦都見到有一啲比較小型嘅項目，譬如你話喺郊野公園做一啲基本嘅設施啊，或者有啲鄉村又係做一啲小型嘅工程。其實呢啲小型工程咧，以我哋一啲觀察，有時對個環境個影響都可以好大。咁但係而家佢一啲修訂咧，其實都會剔除咗佢呢啲嘅工程，佢唔需要去做環評。咁所以其實大細細嘅工程都可以即係唔需要去通過環評底下咧，咁我哋就要有啲擔心啦。正話有講到咧，譬如關於住宅嗰個部分咧，我諗可能比較爭議大少少，就係講緊話嗰個20公頃嗰個以上嘅一個即係研究範圍嘅項目，佢唔需要去做。即係嗰個環評報告啦，即係從附表三個剔除咗，即係呢個位置我都會諗緊啊，會唔會就係介乎咗20到50公頃左右呢啲即係研究範圍嘅發展項目，佢就可以第日唔使做環評咧？我會諗起最近咧，我哋即係一個好大嘅爭議嚇，嗰、那個粉嶺高球場嗰個項目，其實佢嗰個項目都係去緊，即係講緊32公頃啊。咁如果你喺而個咁嘅修訂底下，佢正正就應該係唔需要去做環評嘅咯。咁但係事實上，你大家見得到啊，高球場嗰個爭議喺環境上面個爭議係好多嘅。如果我哋唔去透過即係環評制度，將呢啲咁嘅即係環評即係環境嘅爭議詳細咁樣列翻出嚟嘅話，我就真係會有啲擔心係走漏眼，甚至好似即係放生咗一啲。本身對個環境好大影響嘅一啲發展項目咯，即係呢個要留意一翻。 嗱呢項就係頭先涉及到呢、這個更新指定工程項目清單嗰度啦。咁另外仲有好幾項嘅，譬如話中央環境數據庫啊嗰啲，你自己有冇特別嘅睇法咧？對於呢幾項嘅措施， 數據庫嗰度咧，就其實一向都覺得政府應該係繼續去研究去做啦。即係嗰陣時做一啲諮詢嘅時候咧，我記得都有同即係政府去講翻啊，入邊有啲嘅即係資料應該邊啲應該放，邊啲唔應該放啊嚇。即係特別係講緊一啲有敏感即係可能生態敏感嘅一啲地方或者一啲嘅物種，其實佢喺個中央資料嗰個數據庫就唔應該咁公開咁張揚咁樣展示出嚟，因為對個生態有影響嘅。咁我見到政府都有做呢啲位嘅，咁我諗下一個階段其實佢真係要攞即係中央數據庫俾大家一路去試咯，因為真係有好多嘢你唔試過就唔係好清楚，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落差會出現啊嚇？咁我對數據庫嗰個咧就我期望反而係政府盡快去做啦嚇。咁佢好似講到話12月中就會即係攞翻出嚟去俾大家去睇啊嘛。咁我期望呢個會即係佢哋會繼續去俾我哋去試一試驗先咯 嚇。另外仲有一個就叫更新技術評 術評估要求嘅。喺文件度提到話會標準化生態及漁業調查方法模式同時間啦，俾一啲項目倡議人咧可以提前進行基線調查，以及咧係即係早啲完成個環評程序嘅。咁呢一個説法咧就冇同即係同之前三月嗰陣咧環保署喺立法會文件度提到話即係可能係建議嗰個倡議人同埋顧問咧喺嗰個規劃嘅項目初期啦，甚至喺環保署發出環評研究概要之前就做呢一個生態基線調查嗰個説法咧有啲唔同嘅。你有冇留意到呢一點啊？呢個你哋有冇關注嘅？有 呢一個。我估我哋一向嗰個焦點都係，無論你其實即係話提前好，或者提前即係有好早嘅時間去做，我諗其中一個問題都係要處理嘅，就係始終生態嗰啲嘢咧，就係有一啲不確定性喺度嘅嚇。有時你呢個季節揾得到，或者你今年揾得到，係嘛？或者今年揾唔到啦，係應該咁講。今年揾唔到，下年可能都揾得到。咁就係因為生態上面係有好多唔確定嘅因素，我哋係關注究竟呢啲唔確定嘅因素會唔會係可以喺成個過程嗰度去處理得到。你即使咁早做咗嗰個報告，萬一佢真係掛漏，係叫掛漏萬一，咁就漏咗一啲嘢係冇評估到嘅。個制度底下有冇一個空間俾佢去即係叫補做啊，或者補交一啲資料，或者補做翻一啲評估啊？咁呢個我覺得係重要一啲咯，係始終有啲擔心佢即係如果叫盡早做完之後，咁就當完成咗嗰個嘅程序啦，咁就唔去考慮翻呢啲不確定嘅因素咧。其實我覺得對於整體嗰個環境嗰個評估係冇一定嘅幫助。 OK， 好，唔該曬吳希文，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呢四項嘅改善措施啊，有關於一啲環評程序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陣。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讲到有关于18区关爱队，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有关于关爱队的情况，想请到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早晨。 是，早晨，早晨，方文。 早晨，梁志祥。因为这个关爱队有多一点的细节，现在说明年第一季先在荃湾和南区会有关爱队的。你们是不是都会，譬如新界社团联会都会考虑向政府申请是做这个关爱队，还有考虑点是什么呢？又吸不吸引呢？对于他们提供那些资助等等。 其实呢，就这个关爱队大家都期待的，因为始终是一个政府去倡议和有資源咧去賦予俾呢啲團體去做咧，咁我哋新界社團會一定係非常鼓勵自己啲屬會咧去申請嘅。咁而且咧就過往咧新界社團會喺地區入面咧一直都幫緊啲居民做緊啲關愛嘅服務，特別好似而家疫情情況下咧，我哋都做咗不少嘅工作。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算我哋唔鼓勵啊，佢哋都即係我哋嘅地區團體都係會積極去參與嘅， 即係以你了解，可能你哋嘅屬會或者地區團體新界社團聯會旗下嘅都會係考慮係多區嘅小區嗰度會做關愛隊嘅，會唔會可能一區直情幾個小區都會諗住去做啊？會唔會咁樣啊？ 因為 有冇上限申請上限嘅？知唔知呢個？ 因區而異啦，因為嗱，如果按照佢嘅細則講咧，就話一個團體可以申請多個區嚟做嘛，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有能力嘅團體咧，咪可以去申請多幾個區嚟做咯。咁如果係或者係細啲嘅團體咧，可能佢只能夠申請一個單獨一個區嚟做，已經相當吃力啦。咁我諗就佢哋會申請少嘅項目嘅咁樣咯。 以新界社團聯會嚟講咧，佢哋算唔算叫做有能力係承接多幾個嘅小區㗎嘛？ 如果用新社聯呢個名譽去做咧，應該就唔會嘅。咁因為我哋好多屬會咧，譬如好似我舉個例，元朗有成50多個屬會啦。咁呢啲屬會佢咪會 按照佢自己嘅能力去做咯。 OK， 咁所以就唔一定係用新社聯呢個名義去做嘅。咁佢下邊好多屬會都好有經驗嘅，咁所以我覺得由佢哋自己申請翻即係相熟嘅社區去做會好啲啊。 嗯，嗱，尋日就出咗呢個資料報道，都好關注到就係嗰兩年期嘅協議期咧，就總資助額80-120万，兩年有呢一個嘅資助額，足唔足以去支即係應付到成個關愛隊嘅運作咧？夠唔夠咧？ 其实呢个数目咧，你话多唔多少唔少啦。琴日我哋理事长陈勇啦，同埋李世荣总干副理事长都出嚟表个态啦。咁觉得而家嘅资源咧，其实就最好就系会多啲啊，更好啦。因为按照目前睇咧，大概30,000+一个月到。 嗯。 咁嗱，按照一个团体做一啲叫做聚焦喺社區入面做一啲叫做關愛服務咧，其實嗰個人力咧係不少嘅，特別喺行政方面咧，譬如話佢亦都要求我哋每年做報告啦，亦都做嗰、那個呢、這個一個核數報告等等嘅嘢，咁呢啲咧都係需要一定嘅人手去做啦，咁嗰度係必須要有一啲行政人費用啦。另外咧就因为你要搞关爱服务咧，你唔能够唔揾一啲比较专业嘅社工帮下手。咁就算你话唔请全职，请个半职，咁可能个人工都即系都已经令到嗰个资源不足。 明白。 咁所以其实多啲系更好嘅。不过咧，我相信咧，我哋呢啲团体咧会除咗靠 嗱梁志祥呢个位，可能要转头先再讲啦，因为时间差唔多，九点钟之后再继续打俾你倾。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时候强调，江泽民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了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江泽民深刻洞察世界新的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加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习近平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因为不满人手编排和待遇等问题，并且指资方未有积极回应诉求，昨日召开紧急会员大会，会员投票以大比数通过授权工会采取下一步行动，视乎稍后同资方磋商情况，再决定采取任何形式的工业行动，预料在圣诞或者农历新年前后发动，当中不排除是罢工。国泰发言人回应说，在重建网络期间必须作出一些暂时的偏更安排，承诺大部分受关注的事项会在一月的直勤更表中得到解决，保证航班服务运作如常。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9952宗新冠病毒确诊，再多16名患者离世。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呢一次疫情反弹仍然未见顶，但系变异病毒株仍然系受到群体免疫局部制约，相信反弹嘅幅度同埋时间唔会太大同埋太长。咁又话等呢一次嘅高峰过去，再放宽防疫措施会较为稳妥。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施政報告提出全面檢討現行環境衛生法例的權限和罰則，政府計劃將亂拋垃圾定額罰款提高1倍去到3000元，而店鋪阻街就大增4倍去到6000元，同時賦權食環署執法，包括有權沒收貨品。環境及生態局回覆查詢的時候確認已經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提出調高有關定額罰款的初步建議。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房委会向城规会提交申请，咁计划喺九龙启德第二 B 区3号和4号地盘申请略为放宽建筑物高度限制以及地积比率限制，以作公营房屋发展。咁计划发展系将会提供大约3120个单位，容纳大约8736人，并且提供一堂附属大楼以容纳街市同埋社会福利设施。预计将会喺2026-27年落成。东方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全港中學已經落實國安教育，中學概覽至少65間中學列出今學年推展國安教育的安排、計劃和成果，較去年同期大約21間學校多。舉例說，有學校在學校關注事項指明要加強學生對國情和國家安全的認識，深化正確價值觀，加強國家安全教育。明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昨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悼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悼词号召全国继承江泽民的位置。社评说，香港市民要将对江泽民的哀悼之情转化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实际行动，团结一致，为开创香港发展新局面，实现香港明天更好而奋斗。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说，国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会指航班数目增加，工作量大增，外站津贴就大幅减少，而且休息时间不足，要求公司改善，否则不排除在圣诞新年发起罢工行动。社评说，航空业初露复苏曙光，劳资双方更应该同心同德，共度时间，资方应该多体恤员工，员工亦都不应该拿市民来做谈判筹码。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就讲到，今年本港经济备受疫情和外围因素打击，库房的收入远逊预期，预料将会录得千亿元财赤，政府当然不应该胡乱挥霍，但是善用公帑纾解民困和乱花公帑是两码子的事。社评说，在高通脹的時代之下，當局更加是應該善用手上的銀彈，支援基層和中產市民，再派消費券可以是考慮的選項之一。明報社評。 商報時評說，貿發局和信保局昨天公布的調查顯示，大多數港企都有北上拓展業務，並且希望直接拓展內銷商機。時評說，即使港企擁有大量優勢，但亦都面對不少挑戰，有關方面既要進一步優化政策便利營商，港企本身亦都要更多放眼大灣區，放膽拓商機。商報時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马纪仙峡道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在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和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环宇海湾。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去翻将军澳隧道近住石角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赤沙消防局。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三铁三路有将军澳油塘隧道和将军澳线的南延线。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林淑慧。 政府施政其实要以民为本，点样因应地区的需要其实都是重要。 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魏康龙。 现在的初步建议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将军澳137区市民将来使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12月7日， 江泽民追悼大会北京举行，习近平致悼词沉痛悼念。 当局计划明年首季率先在荃湾及南区成立关爱队。 李卓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向高院申请保释被拒。 印尼国会通过禁止婚外性行为等，外国居民游客亦受限。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十二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倾到有关于十八区关爱队啦，提到话会以区议会嘅选区，将全港系划分成唔同嘅细区、小区。每个小区会有一支嘅关爱队小队嘅，每队会有八至十二人，就话先会喺荃湾同埋南区嗰度咧，系有呢个关爱队嘅。咁啊，预出年第一季会成立到啦。咁继续请咧系梁志祥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早晨。 早晨。 梁志祥刚才提到话嗰个人数嗰度咧就八至十二人啦，你提到话都可能要请一啲系社工嘅，其实应该点分咧？呢八至十二人有几多系义工，有几多系受薪，有几多系可能要一啲专业啲嘅知识系社工咁样嘅咧？ 嗱，佢而家我睇佢嘅一啲条款咧，就八至十二人咧系义工嚟嘅，咁就但系你义工都需要管理啊嘛，系嘛，即系有一个管理嘅系统喺度，咁我所以觉得咧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即行政上面要支援到嘅一班人啦。咁另外呢就因为搞一啲叫做呢即係关爱嘅活动呢，咁如果冇一啲专业嘅社工嚟去俾一啲专业意见呢，我相信亦都有啲困难嘅。咁因为而家係呢一个呢即係讲难听叫做半官方式啦，即係政府由专员负责做统筹嘅督导嘅，咁而我哋就做一啲叫义工工作，咁如果冇一啲专业人士去协助咧，我諗係冇有欠妥当，咁所以喺呢方面个资源上面应该就会係聘请一啲呢啲专业人士帮下手啦，咁所以我觉得咧，目前以佢俾出嘅资源咧就係有少少不足嘅。不過即係作為我哋呢啲有經驗嘅地區團體啊，同埋即係做開義工活動嘅團體咧，咁喺呢方面同商界啊，同埋其他嘅即係嗰啲基金啊等等嘅嘢有多方面嘅合作，所以我估計咧就如果因為係政府組成嘅關愛隊咧，咁去籌一啲資源翻嚟咧，其實就唔係難事嘅，咁即係會可能比以前更加豐富啲添。 即係可以揾贊助嗰方面，你覺得就唔係太難嘅。但你覺得對於一啲唔同規模嘅團體，譬如有啲細啲嘅地區團體，佢哋可能都做開一啲探訪嘅活動，會唔會喺揾贊助或者所謂嘅團體內部資源係有啲唔係太容易嘅咧？喺呢一方面又？ 當然有因大小而異啊，譬如你好似而家啲大型嘅非政府機構咧，譬如好似東華啊、博愛啊呢一類咧，佢哋籌款係容易嘅。咁但係一啲咧比較知名度比較低啲嘅團體咧，佢係當然會細啲啊。不過因為有關愛隊呢一個成立咧，如果佢哋能夠投到呢啲服務嘅話咧，咁佢就係、是。變咗咧，其他嘅商業機構對佢哋嘅了解會深啲啦，同埋有信心啲啦，咁所以個支持同埋資助咧會相對又會高啲嘅。 我見文件都提到話建議呢啲關愛隊嘅成員組成咧就即係除咗頭先話義工之外咧，佢都話要多元共融嘅，要吸納青年婦女唔同種族人士參與，亦都因應地區需要咧揾一啲專業知識啊或者有服務經驗嘅人嘅，容唔容易做到多元共融咧？喺每一隊嗰度都。 其實呢方面咧，我都同特首同埋局長都反映過，我嘅睇法就係、是、作為一個義工嘅團隊咧，就唔應該係限一啲數目啊。如果你限咗數目咧，就會造成咩咧？造成咗即係頭先佢講啦，多元、多方面或者多種族嘅，你有困難啦。即係你即係揾咗一部分嘅人，就另一部分人冇咗。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喺嗰個義工數目上面呢，如果你八至十個可能係一個基本啦，咁如果你可以擴展到呢你個社區入面嘅需要嘅呢，咁我覺得係必須嘅，即係譬如好似有啲區可能佢本身都係人口多啲嘅，或者個種族甚至嗰個構成嘅部分，譬如有啲係中產呀，有啲係好基層嘅社區成為一個咁嘅小區咧，咁你必須要有不同嘅人去組成，咁你八至十二個咧，我覺得係不足咯，咁所以我嗰時都提，可唔可以再增多啲啊？咁 我理解呢，就局长当时回应我呢，就话其实义工呢多多益善啦，咁样。咁我相信呢八至十二个系最基本啦，不能够少于八至十二个呢一个即系基本嘅数目。如果唔系呢，咁你个关爱队就好难成事啦。 嗯嗯，你觉得应该要去到几多人呢？因为我见佢哋提到话嗰个关爱队成员呢都有啲条件嘅，要爱国爱港啦，咁点样去，如果真太多嘅话，举个例，你点样可以保證到係呢一個條件咧，符合到。 嗱，外國講話必須啦，即係呢樣嘢就已經有咗講法出咗之後咧，咁大家其實都明白嘅，咁啊亦都理解呢個要求嘅。咁相信咧，因區大勢而定啦。即係頭先我都講，如果佢係多元嘅社區咧，如果你太少義工咧，其實你嘅溝通都困難。譬如話，你個小區入邊多啲少數族裔嘅，咁你如果冇少少做嘢嚟參與你嗰個義工嘅服務咧，咁你個溝通係難嘅。有啲新移民咧，係嘛？新移民係需要一啲類似新移民，即係或者佢已經係過來人嘅去協助啊，去幫手啊。你探訪先有個溝通嘅即係嗰個共性喺度。如果唔係咧，你係有啲困難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區大咧，你甚至去到三十四十都唔算係多嘅。 嗯，另外 KPI 嗰度咧，佢哋话都会有一啲关键绩效指标会定啦，例如服务对象嘅总人数、人次等等，同唔同意咧呢啲？ 呢个绝对需要嘅，因为佢啲公帑嚟嘛，始终都系公帑，必须要有一个 KPI， 即系指标俾大家有一个即系嗰所谓佢会有一个监督嘅机制喺度，咁先至能够令到件事咧向市民有一个交代，同埋做到绩效啊，有一个效果喺度。如果冇效果就即係相對嚟講係唔應該嘅。 但睇個人次或者個人數呢一啲數目上面係咪即係直接衡量到嗰個結果啊，或者質素啊，或者效果咧？ 嗱，呢個兩者之間要攞個平衡啦。人數多唔等於你嘅質量最好嘅，不過就人數多咧，就代表住你嘅工作量咧係做到十足啊。咁所以即係個譬如你家訪嘅數量一年要我舉例啫即係要按區而定啊，譬如我一千人次嘅，咁我就有一千人次最低限度你都關心到呢一千人入面佢曾經需要啲乜嘢啊，或者你同佢傾嘅過程入面佢嘅問題喺邊度啊，點樣幫轉介俾其他部門啊等等嘅嘢，其實呢啲需要真係要有一個指標去。 Okay. 定先啦。 好，唔该晒梁志祥，同你倾到呢度。梁志祥咧系新界社团联会会长，讲到有关于十八区关爱队嘅，咁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 精拎一点，有唔同嘅健康医疗资讯，每集带嚟唔同嘅医生讲唔同嘅病症，带俾大家各类型嘅医疗知识。注重健康嘅你哋，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1点至2点仲是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我是林正财医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过去一段时间都有发生过一些照顾者是怀疑可能照顾他们的家人。嗰屋企人可能係有啲嘅長期病啊等等咁，因為一個嘅照顧嘅長期壓力咁啊，造成一啲嘅慘劇嘅咁。嗱，見到政府其實喺2014啦、2016年咧，都透過關愛基金咧推行過兩個計劃嘅，包括就係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以及係為低收入嘅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都係嗰、那個嘅針對嘅人咧，都係一啲嘅照顧者嚟嘅。見到政府就話，出年十月起，將四個嘅關愛基金下嘅經濟援助計劃恆常化，頭先嗰兩個係其中之一嚟嘅。咁另外仲有咧，就係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啦，同埋呢個聘請照顧者試驗計劃等等啦，咁就會恆常化嘅。對於呢啲計劃嘅恆常化，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去講下，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服務發展總主任負責家庭及社區嘅陳曉源，早晨。 Hello， 早晨，早晨，主持你好，早晨。 早晨，陳曉源，頭先提到話，出年十月起，四個關愛基金下嘅經濟援助計劃恆常化啦。頭先提到包括就係兩個低收入照顧者試驗計劃嘅。其實過往呢兩個計劃喺一個先導計劃或者做試驗計劃嘅時候，嗰個成效係做成點嘅咧？ 其实呢我们社联在2020年9月的时候呢就就着你刚才所上述讲的两个计划呢都做了一些的即是、研究啦，希望都分析返个政策的理念，同埋都咨询了一些的业界的意见呢，睇一睇他们即是整个计划里面其实有些什么改善的地方啦。咁我们当时就觉得两项即是试验计划呢，其实他那个即是里面那个政策的理念里面呢，其实我们很支持，就是即是可以希望可以帮到第一就肯定到照顧者嗰、那個即係、就是、對社會嗰個貢獻啦，一個無酬勞動嘅無酬勞動嘅貢獻啦。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覺得個政策其實咧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就是、協助一啲照顧者咧係應付生活基本需要，防止佢哋即係落入一啲嘅貧窮狀況嘅，即、就是、希望亦都起到呢個作用啦。咁至於兩項計劃裏邊咧，我哋就覺得咧，因為佢最主要咧就係嗰個成個計劃裏邊咧係要有一個入息審查嘅都，咁所以喺未能夠普遍係所有有照顧責任的照顧者咧，佢都可能係合乎資格去攞依個即係津貼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肯定照顧者貢獻方面咧，其實係可以再做多啲嘢啦。咁另外咧，其實至於即係扶貧方面咧，我哋就覺得可能嗰個扶貧嗰功效咧可以再做好啲嘅，因為咧喺申請計劃嘅時候咧，其實個先導計劃咧佢係定咗喺咧嗰個申請門檻係要住户入息中位數的 75%， 咁變咗其實咧，有即係部分好需要嘅即係照顧者，可能佢都未必可能係攞到一啲咁嘅即係照顧即係呢啲咁嘅津貼啦。 Okay. 另外咧，我哋亦都發覺嗰個門檻稍稍高嘅地方就係、是、即係佢淨係俾一啲咧輪候緊一啲即係譬如一啲嘅長者嘅護理服務啊，或者一啲殘疾人士嘅照顧服務咧，佢先至可以攞到呢啲津貼啊。咁、變咗就係、是、即係有部分其實佢真係即係真係有一啲需要，但係就算佢哋合乎資格，佢哋可能都冇輪候到呢啲服務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未必即係一定係申請唔到呢啲咁嘅津貼啦。咁、另外就因為基於嗰個話唔可以雙重即係雙重得益嘅狀態，就有啲咧係攞緊即係上薪津啊，或者一啲傷殘津貼嘅即係照顧者咧，其實佢哋都係攞唔到呢啲照顧者津貼嘅。 Okay. 但係事實上咧，而家我哋都見到係即係嗰個二老護老啊、以殘護老嘅情況咧，其實都係好普遍啦。咁變咗其實即係依部分嘅照顧者都係受唔到任何嘅津貼啦。咁至於個支援水平咧，咁當然啦，我知道政府今次都好好嘅，佢就即係都提升到去3000元，但我哋都覺得即係同我哋倡議嘅金額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改進嘅空間咁樣咯。 佢由2400元就增加到3000元，你哋倡議係幾多少？希望可以去到？ 我哋其實咧都希望佢咧係個數字可以同翻而家嘅即係長薪津咧係睇齊翻，係3915嘅，係啊。 但我因為政府過往都解釋過，頭先你提到一點就係話，如果係攞綜援嘅或者攞長薪津嘅，就唔可以同時攞呢一個照顧者嘅津貼噶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 但政府有個解釋，佢就話而家嘅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向有需要嘅人士提供經濟援助啦，就話綜援同埋長薪津咧嘅受助人咧唔能夠攞呢一個照顧者嘅津貼啦，係唔係即係已經喺個保障制度已經保障咗，所以就唔應該有個雙重嘅攞呢筆錢嘅做法咧？ 其實我頭先開初都有講過啦，即係成個照顧者津貼裏面咧，我哋覺得可以起到兩個作用噶嘛。第一個作用就係即係防貧啦，第二個作用即係其實都係肯定翻佢嗰個即係照顧者嗰個身份啊，即係個貢獻。咁所以其實咧，所以我哋一路倡議咧，其實除咗一個叫做而家我哋講嘅一個即係照顧者津貼之外咧，其實我哋係咪有機會都會有一個即係普通嘅照顧者津貼？即係理念就好似一啲即係高齡津貼咁樣樣咧，係唔需要佢即係任何嘅入息審查。其實我哋就係因為佢擔任照顧者咧，其實我哋 on top 咧，即都可以俾到一個津貼佢咁樣樣咯。 可唔可以講下譬如一般嘅貧窮人士同埋貧窮人士，再加埋佢自己本身係一個照顧者？嗰、那個嘅分別係啲咩？同埋一啲即係照顧者嚟講，日常生活佢哋最面對嘅開支，通常有啲乜嘢咧？ 我哋其實點解會倡議個金額會多少少，即係多過即係而家政府講嘅3000元咧？咁就因為我哋假設一個即係照顧者咧，其實咧佢哋即係 嘅生活咧，雖然佢即係佢哋要照顧嘅人咧，一定係即係長者啊，或者長期病患啊，或者係殘疾人士啦。咁你可以想象咧，依類型嘅人士其實佢哋嘅生活咧裏邊，即係譬如有好多嘅一啲嘅醫療嘅支出啦、啊，譬如帶佢哋去復診啦、啊，又或者係需要係即係照顧上邊要買一啲嘅即係一啲嘅特別嘅護理嘅工具啊，或者一啲嘅物資啊。咁甚至乎一啲嘅藥物嘅支出咧，都會特別多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喺即係防貧嘅意念上邊咧，其實呢啲人嘅需要咧，係應該係多比我哋普通一般人嘅需要係多啲咯。 嗯嗯嗯。頭先你提到有一個嘅條件，就係話呢一啲嘅照顧嘅人士咧，咁佢哋照顧嗰個長者或者受照顧嘅人咧，係要輪候緊啲資助服務嘅，咁先至合資格可以申請呢一個津貼啦。会不会有一些的情况，就是他们不愿意是轮候这些服务，或者不愿意入去院舍的长者，那他们的照顾者就变成是不合乎资格的，这些多不多的？ 都多噶，咁其實咧，第一方面可能有啲咧，就係即係佢覺得啊，我即係華人社會佢覺得我自己仲照顧到嘅時候，其實我又未必需要去攞依啲服務，同埋可能覺得申請依啲服務又好繁複啊，又可能要即係做好多審查啊，或者佢哋都未必願意去即係未有時間去搞，或者未必願意去搞，咁變咗佢哋就唔合乎資格啦。咁另外一類人士，可能根本上佢從來都即係冇一個意識，覺得係啊，我應該要將我個被照顧嘅對象去做一做評估，睇下我有啲咩服務可以攞咁樣。咁變咗其實就冇一個意識去求助嘅時候咧，佢更加唔會去諗即係有咩服務去支援到佢，甚至乎攞依啲津貼咁樣咯。 Okay. 最後我就想整體問啦，而家喺照顧者入邊，其實點樣揾一啲隱藏嘅照顧者嘅咧，令到佢可以即係都得到一定嘅支援咧，可以點樣做咧？ 我估咧，其實咧，琴日有位主持人都問過，佢話其實你哋咁多建議裏邊，覺得即係邊樣嘢最重要咧？我覺得確立照顧者嘅身份咧係幾重要嘅。咁而即係我哋普遍其實講一啲概念啊，咩為止照顧者啊，照顧幾多個鐘啊咁。咁其實好多時可能啲即係一般嘅大眾人士都未必會咁容易會即係聽得明白。但係當你話俾佢聽，可能佢合乎資格去攞一啲嘅津貼嘅時候咧，咁可能嗰、那個即係。定義就會嚟得即係好快脆確立到佢真係知道自己照顧者嘅身份，咁同埋係即係呢度亦都係引子去睇到佢啊、有機會其實佢可以係因應佢嘅需要，因應佢被照顧對象嘅需要咧，係即係尋求一啲嘅支援嘅服務咁樣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曉源，早晨啊，同你傾到呢度。陳曉源咧就係社聯總主任，負責家庭及社區嘅。頭先提到咧，出年十月起咧就會有四項關愛基金之下嘅經濟援助計劃恆常化啦，包括就係頭先提到嘅為低收入嘅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同埋為低收入嘅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嘅，今晚就會由2400蚊。增加到去3000蚊嘅，点睇呢个恒常化嘅情况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沙特阿拉伯。发言人华春莹说，应沙特国王萨勒曼邀请，习近平今日到星期六到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沙特官媒较早时已经报道习近平将会访问沙特，期间除了萨勒曼，亦都会同王储穆罕默德举行双边峰会。外电引述接近沙特政府的分析人士指，习近平访问沙特反映两国近年发展更深层次关系，作为沙特石油的最大进口国，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兩國軍事關係一直強勁發展，預計雙方今次將簽署一系列協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家族名下公司在紐約的法院經審訊之後，被陪審團裁定稅務詐騙和偽造業務記錄等罪，罪名成立。特朗普集團面臨最高160萬美元的罰款。控罪指在超过10年期间，涉案公司没有向税局如实上报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以达到逃税的目的，并利用没有列账的收益令到高层致富。

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喺海丰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体育学院。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石角街一段挤塞，龙尾过咗大赤沙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你就中招啦！ 呢啲网站全部都系伪造噶。 系啊，做呢个二维码入去嗰阵，实际上已经入咗骗子专门为佢而设嘅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2月18日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起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2022年12月7日，江泽民追悼大会北京举行，习近平致悼词沉痛悼念。 当局计划明年首季率先在荃湾及南区成立关爱队。 李卓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向高院申请保释被拒。 印尼国会通过禁止婚外性行为等，外国居民游客亦受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将军澳线咧就发生有列车啊两列车嘅两卡车厢咧嘅接驳位置咧，港铁就话有机件故障嘅，触发到安全防护装置，导致列车咧系滞停咧，都发出警号啦。咁啊，当日咧就导致到调景岭至到康城以及系宝林站嘅列车服务咧暂停大约4个钟头，去到中午咧系先至回复系。恢復翻嗰個服務嘅咁，嗱，機電工程署咧早前亦都提到話，已經要求咧係港鐵咧係盡快查明個事故成因啦，就話最遲星期四咧要交呢個初步調查報告嘅。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次嘅事件啦。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點睇呢一個嘅事件先？ 嗰、那個主席歐陽伯權好少出嚟講嘢嘅。 嗯， 他最近呢，我所理解呢，主持了一个紧急的董事局会议，要求他们要重新检讨整个港铁咁多年来那个资产管理那个制度。咁喺呢方面呢，就我想讲少少，因为呢个对于香港长远啊，越来越多人搭港铁是好重要啊。佢个所谓资产管理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就换新嘢，一个就维修。你讲起换新嘢呢，港铁作为上市公司呢，佢太过着重股东利益啊，为咗持续股价嘅增长，控制成本去得太尽呢，佢其实就乜都用到过晒期。嗱，所谓新一代嘅信号系统 CBT 线呢，我哋九铁喺2003年西铁已经用㗎啦，估唔到20年后啊，港铁仲有7条本地线用緊，今日已经冇新人入行寫软件，喺软件喺上世纪啊历史遗留落嚟嘅旧系统，你信唔信啊？咁至于换新车方面咧，更加寒酸啦。93年嗰啲英国 M 车系上世纪70-80年代购入，好多已经用到超过40年，远超25年厂家推荐嘅理想年期。嗱，最近我要求佢哋尽快将订购嗰啲新车，俗称 Q 车，取替所有超龄嘅 M 车。但是他们呢还要拖到2028年，等埋未知道到时交不交到货的新信号系统。 咁啊，而家講下維修啦。維修呢，在2017至2022年5年代，港鐵全港路軌的總長度增加了 18%， 但車務人員總數呢，我看過條公開數呢，就完全沒有變。我相信維修部門的前線人手也都沒什麼變。那你說是不是合理？你三個蓋怎樣蓋四個煲？我從來沒有懷疑維修部門的人偷懶不跟程序，但是看不看得仔細呢？如果不夠時間，會不會去抽查就算呢？我真的不知道。好像去年甩了車門嘛，我去信特首要求港鐵驗曬所有5000幾隻 M 車的車門，最近他公開都承認呢，都只是抽查了而已。好了，那講回將軍澳線的事故啦。我最新的理解呢，應該是沒有脫鈎又沒有斷鈎，而是車底裝置有其他的東西鬆脫了，觸發了這個自動系統剎車，一剎的時候可能就是拉到個所謂風琴位了。但是這些車呢，這列車最近其實才經過這個三年一次的大檢查的，車底任何的裝置牢不牢固呢？難道又是抽查漏了？那即是講講就是說，整個維修由上次勾甩個車門啦，個個燈箱啦，咁你燈箱勾甩車門都匪夷所思啦，咁多年啦，係咪？咁係咪真係個導軌老化呢？抑或是佢維修嗰度睇唔到呢？咁即係對上一次又係咁啦，成個車門其實就下面 OK 嘅，就上面就甩咗嘛。咁今次就應該就車底有啲嘢又係唔鞏固啦。咁樣樣嘢呢都係同呢個安全系統，佢哋都寫得個軟件都唔錯，全部都係剎停。但係呢一次呢，你話如果不幸有乘客啱啱企嗰個位，佢突然之間有個空隙，咁就會點呢？咁所以我係好擔心，好擔心佢前線員工啊，到底有冇跟佢嗰個路軌嘅長度嘅一路嘅增長去一路增加？咁呢個就涉及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又要兼營公營服務，公眾安全、智慧，仲要點樣平衡？我覺得呢個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 頭先你提到話人手係咪跟到嗰個列車一路發展啊？嗰、那個嘅情況啦，你覺得即係可能跟唔上嘅原因係啲咩咧？係咪個成本嘅考慮？而如果要做到檢討成個資產管理嘅時候，個下一個檢討完之後，下一步嘅方向應該點做？ 下一步方向就是正正他现在主席说的呢，就是资产管理。啲新嘢唔好用到太尽啊。啲信号系统为有乜理由今日啊仲要等多六年去换一个已经出咗世全世界有30年嘅新一代嘅嘢啊。係咪咁你嗰啲 M 车一早应该换咗佢啦。咁、但问题你话几时换呢？你董事局可以有餐死嘅。你为咗股东利益，呢架車又唔係唔喐得，又唔係真係有系統性嘅即係失敗，係嘛？咁咪修修補補咯，儘量加重維修咯。嗱，好簡單，因為你唔換新嘢，一味加重維修得嘅，但係你都諗下呢個係咪正確嘅路線，係咪？咁所以你係兩樣嘢都要做。廠話俾你聽，一架車係用20年壽命嘅，話俾你聽，中期檢到可能加多5年，30年到貨色，你應該換曬啲車。信號系統又係。咁所有呢啲咁嘅嘢唔應該用到盡，應該去到咁上下董事局就去開聲。咁當然呢，你揞親錢出嚟你又唔加得價㗎嘛，冇人可憐你㗎喎，係咪？即係佢哋而家個問題就係、是、佢如果攞出嚟，咁人哋就話喂，咁我個盈利有影響喎，係咪可以加價？唔可以加價。咁有咩好處？其實就冇好處。咁係咪一定要換？又冇人可以話一定要換，咁咪咁囉。 咁有咩推動到佢去換呢？就係、是、可能發生事故先。 唔係呀，咁所以咪政府要介入在一個全面的檢討，講清楚所有的系統，廠提議一個理想的更新，即是一個壽命的話呢，你去到那陣時候，你不要理那些車是不是健不健康，你都要想換的了。咁先就是正常嘛，我唔通逐價同你驗嘛。佢都可以話有啲 M 車啊，用咗50年都好嘅，如果你而家走去驗，可能係噶。咁但係點呢？你留翻幾架喺度啊？係咪？咁所以呢啲係涉及整個上市公司又要兼顧一個公營服務的一個怪胎，所咁多年嚟都要面對的一個 即係掙扎咯。 OK， 我見你喺事故之後都有提到話嗰個港鐵事故嗰個罰則嘅錢嗰方面，你係咪有啲睇法？ 啊，呢個好啦，呢個佢而家咧就延誤30分鐘就100萬咁，跟住一路路加上去啦。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啲錢咧其實罰嚟咧係一次過，一次過對佢哋嚟講係咪？其實係有咩意思啫？名譽受損仲緊要。我就提議咧取消咗呢個嘢，將佢嗰個懲罰制度轉咗做將來佢有個新嘅工程式、有個方程式去決定調整價錢。每一次調整價錢決定咗幾多咧？佢上一年如果遲一次嘅咧，就減少10%；遲兩次嘅咧，就減少20%。咁即係幾多錢咧？過早幾年咧，即係未有疫情啊各方面嘅時候咧。佢每年加價大約係2.6亿嘅，10% 就即係2600万，即係話佢每一次延誤啊，喺下一年佢可以俾佢加價嗰筆錢咧，就減少10%。如果係2.6亿咧，就2600万。咁你話佢容唔容赤咧？ 咁遲10次就免費嘅咯，變咗啲市民 就 是、 5200。咁咪10次啊，冇得加噶啦。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佢呢個2600有滾存效果。其實佢哋嘅心態，不嬲唔驚一次過罰錢，佢最驚咧就有一個叫做 knock on effect， 一個滾存效果。所以佢點解佢年年都一定要加？加完之後咧，佢又俾翻呢啲著數你，嗰啲著數你，就話你今年唔使俾，至出年先俾。其實現金流動咧幾時俾錢唔係佢最緊要，佢最緊要就是個票價一路路浪高。呢、這個就係佢哋成個上市公司嘅概念啊。咁我而家就係即係對正佢嘅要害。即係針對性去講，就係話直情你係嗰啲有滾存性嘅增幅，我都要喺嗰度要減，咁呢佢哋就會好緊張啦。咁嗱，到時呢營運部走去股東嗰、個董事局話，喂，我要換新嘢，我要加人手啊，因為如果唔係呢，嗱，出咗事罰2600呢，滾存20年，你計下嗰個所謂 present value of money 係幾多呢？嚇到嗰啲股東維護股東利益嗰班獨立董事都要諗下啦，係嘛？ OK， 好啊。同阿田北辰，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今次呢個事件，田北辰咧就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講到咧就係、除咗話呢個資產管理嘅檢討啦、維修保養佢嘅關注啦，隨住鐵路嘅線咧一路係發展。另外頭先提到嗰、那個港鐵嘅事故罰則嗰度，佢就覺得可以取消佢，直接咧係喺加價嗰度咧係有一個嘅掛鈎嘅情況嘅咁。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如果问你上一次同朋友好好倾偈系咩时间，大家倾嘅又系咩主题，点解呢次谈话让你念念不忘呢？好可能系因为对方系全神贯注嘅倾听，而呢一种主动积极嘅倾听却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因为在现实世界里面，爱讲话的人多，真正懂得聆听的人却少。但是撒玛利亚会的义工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聆听高手，而这一本陪伤心的人聊聊的志工训练手册更是集故事、诀窍、实务练习的大全，让门外汉都能够学到主动聆听的秘诀。 学习聆听的第一步就是主动的倾听，不只是听听，而是真的用心听对方讲了什么，认真思考他想表达的重点，不打断对方，不提出自己的意见。 其次就是除去内心那种迫不及待回应的障碍。 如果你基于了解对方的出发点去听，而不是对方还在讲着，你就在心里面形成意见或者产生质疑，这样你就能够营造出一种信任感，让对方觉得能够对你推心置腹。 讲穿了就是不要对他人的处境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跟着可以用开放式的问题引导谈话，例如可以问对方，你今天几好吗？你今天的感觉不太对劲，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注意到你刚才讲了一些东西，你可以再讲多些吗？等等的问题来鼓励对方讲出真正的感受。 而在种种回应之中，沉默是最有效的。在接听来电的时候，最明智的做法往往是闭上我的嘴巴，等对方将沉默填满，来电的人自然会用自己高兴的方式来到填补空白。如果你身边出现伤心人，鼓励你拿出勇气去关心他，跟他倾下，说不定就能够将他从情绪的深渊拉出来，远离那个看似绝境的死胡同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陪伤心的人聊聊》，作者海蒂·可伦波斯，由张新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咧喺寻日就召开咗紧急会员大会，咁就话系全票通过授权，采取下一步行动。包括就話唔排除罷工嘅，咁睇翻佢哋之前咧發表嘅公開信咧，提到就話航空業復甦嘅時候咧，機組人員嘅人手越嚟越少，外站休息嘅時間亦都越嚟越短啊，亦都唔滿意咧係國泰編更制度咧係有如呢個削減員工所獲嘅工資同埋津貼嘅。國泰嚟講咧，回覆傳媒查詢啊，就話大部分備受關注嘅事項咧已經適時喺一月份嘅職勤更表嗰度咧係解決噶啦，並且已經宣布出年咧向合資格嘅員工加薪3.3%。以及咧系派发相当于一个月嘅薪酬特惠金嘅。详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外务副主席萧永恩，早晨。 诶，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萧永恩，寻日系咪开咗个紧急会议？最主要系倾咗啲咩咧？ 最主要是首先我们要得到我们的会员的通过，去授权我们工会去做任何的下一步行动啦。咁而系都开心我们得到 100% 的同意率嘅。 谈了些什么而是达到这个决定呢？现在是工会最主要现在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主要大家都留意到啦，關注嘅就係我哋，如我哋公開信所講啦，航班明明復甦咗啦，但同一時間我哋嘅外站休息時間好短咗啦，咁然後亦都係嗰個編更係好冇以前盡量做到平均啦。大家見到可能就係話有同事可能一個月得到10班即係來回啦，一蚊嘅外站津貼都攞唔到。咁另外第三樣嘢我都想關注，就係由今年一月開始，我哋其實每班航機上面都削減咗一個人數嘅。咁你隨住航班復甦，好多嘢都滿啦，客滿啦，咁亦都外站一些時間少咧，你所有嘢加埋咧，嗰個效應之下咧，我哋係越嚟越辛苦啦，做得。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個工作量係回復翻疫情前嘅幾多少？同埋頭先你提到話外站休息嗰個情況啦，啲偏更唔係好平均嗰個情況啦，點解會係咁樣嘅咧？ 你話譬如嗰個班表有冇話回復翻以前幾多咧？咁就其實好難用呢一個去衡量嘅。咁但係就見到就係話有同事係今日飛完翻嚟放一日，聽日又飛，即隔日就要飛即日來回嘅航班嘅咧，可以密到咁樣嘅。咁而你話譬如舉個例，外站時間休息時間削減咗幾多咧？咁譬如我哋可以見到有同事咧，啲澳洲航班咧。以往我哋大部分嘅澳洲航班咧，都系起码会有一日休息时间嘅。咁但系而家咧，见到大家同事咧，就系大概得15至17个钟嘅外站嘅逗留嘅时间啦。但系你要记住呢个15至17个钟咧，系仲未计我哋过关啊、搭车去酒店啊，即系所有呢啲嘅时间未扣除嘅。咁可想而知，更加会系再短啲咯。 呢个就系纯粹系因为个航班密咗，或者工作量多咗而人手少咗，所以就你哋估计咧系令到外站嗰个休息时间系短咗嘅，系咪咁？ 公司嘅解釋當然就係話，譬如可能我哋呢啲編排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到先至構成嘅。譬如例如話，flight 嘅 schedule 點樣去編排啊，或者究竟嗰班機係咪多啲好多乘客嘅 demand， 即係好需要啊？咁但係問題我哋睇到呢啲其實所有嘅嘢。可以唔影響嘅喎，譬如如果我哋見到嗰班航機根本係而家每一日都會有嘅，咁其實你完全可以做到回翻以前嘅編排，就係每一日同時都係好似以前咁留一日，然後第三日去走即翻嗰架機走，咁做到㗎。或者我哋去紐約啊呢啲長途機又係，咁以往我哋起碼會有日半嘅休息時間，而家係我哋短到係可以得24小時，咁但係紐約亦都係每日都已經有㗎啦航班，咁點解做唔到？ 系咯，点解咧？其实我又想知道有冇反映过呢个情况？又问个公司点解？其实可以做到，听你咁讲啊，应该 係啊，當然有啦。其實由年頭，即其實當然啦。航班以前未回復，咁我哋同時完全明白體量嗰個外站休息時間係會少啦。但問題就係正正你見到由九月開始，我哋就發覺航班開始回復，但係我哋同時但係休息時間減少，我哋不停咁樣同公司反映，我哋都提議埋應該譬如每一機起碼會有幾多休息時間啊咁樣，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公司從來冇回應過我哋，亦都冇同我哋關於我哋三樣呢一個提出嘅訴求開會，咁所以先逼不得已我哋要出公開信同埋開緊急員工大會咯。 頭先你話偏間嗰度咧，有可能好多同事都係好多都係短途嘅航班，即係來回，咁亦都影響到個收入啦。呢個係爭幾遠嘅，同埋點解會出現有一啲情況係咁唔平均嘅咧？ 首先爭幾遠呢個呢，就譬如可以你可以想象，咁大家同時係9,100元底薪啦，咁如果你全個月1元外站津貼都冇，你全部即係來回，即係你依然係得9,100元底薪啦。咁但係如果去個偏間，你係會有一班長途機，起碼你會可能有1,000多元多啦，咁所以如果你再有班短途機，但係可以留宿嘅，有外站嘅，咁可能你會多幾百蚊啦。咁你呢度都叫做可能有1,000元到2,000元嘅收入，咁可能喺9,100元嘅底薪嚟講，已經叫都再多咗20多兩成，咁都叫好過冇啦，即係叫幫補下啦。咁至於你話嗰個監表嘅編排點解會發生咁樣呢個情況呢，個同行公司嘅解釋呢，就係因為佢由2021年7月開始呢，就用咗一個新嘅 system 嘅制度去幫同事編間，所以唔係以前嘅制度嚟嘅。咁所以呢就係、是、會即係到今時今日都會希望同事諒解有呢個混亂。咁但係我哋最唔�諒解嘅係點解一個 system 由2021年7月開始用，一間咁大嘅公司，佢哋話因為最近復甦航班多咗，所以先會咁混亂。咁但係咁大間公司唔係預咗會有航班復甦嘅咩？有成年幾嘅時間俾你去慢慢去好好咁去考慮或者編排應該點樣用呢個 system 去令同事唔使受苦。因為你哋等一年幾，你哋個 system 依然係咁混亂。我哋就係每一個前線嘅同事，就係每一個月就係因為你哋帶嚟嘅後果要我哋去承受咯。 國泰就話大部分嘅關注已經適時喺一月份嘅執勤監表嗰度係解決到嘅，有冇信心咧？ 佢講咯，咁但係其實佢每一個月都會有咁樣類似嘅延遲同我哋講嘅，咁我哋即管就睇下啦。但係我依然希望持樂觀嘅態度嘅，因為如果唔係咁就好難繼續喺呢個世界生存去。咁所以我即管希望見到嘅，我哋開心嘅，但係有改善嘅地方，我哋依然會繼續爭取。 最後我想問一下你哋係咪尋日都決定咗啲下一步嘅行動？視乎啲咩情況會有下一步行動咧？ 其實我哋首先尋日最主要係真係要得到全票通過先，即係我哋得到應該係話得到會員嘅通過先，咁我哋得到全票通過啦，咁佢哋授權我哋做任何一個行動啦，咁下一個行動呢，我哋就依然係會，我哋未決定嘅，但我哋所有嘢都係唔排除喺我哋考慮因素之內，咁所以就好睇公司點樣同我哋溝通，而令我哋去決定做乜嘢啦。 即係可能會係罷工，因為有啲講法話可能會涉及到喺聖誕新年嗰啲影響都大㗎嘛。 罷工系真系系好唔非不得已，最后一步喺工业行动嚟讲会做嘅嘢，所以我其实我哋好唔希望嘅。所以究竟中间我哋可以再做啲乜嘢引起公司肯愿意同我哋沟通去改善呢？我哋好希望系唔需要去到去呢一步咯。 OK， 好啊，唔该晒，萧颖欣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好，拜拜。萧颖欣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外务副主席，咁啊提到工会寻日开咗紧急会员大会啊，全票通过授权系采取下一步行动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见，拜拜。